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百年风华凝聚民族复兴伟力； 我国31个省份上半年 GDP 全部揭晓，各地强势反弹，经济运行逐渐回归常态； 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竞技体操男子吊环、举重女子87公斤级，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项目中夺得金牌； 多国政党和社会组织向世卫组织提交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中国之声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百年风华凝聚民族复兴伟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眼下正值暑期，矗立在首都北京中轴线上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了热门打卡地。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时，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决策批准建设的。展览馆犹如一部立体党史书，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北京的李先生带着孩子在放假第一天来到这里，追寻共产党人的初心与红色印记。 一上午我们看了3个小时的展览，再一抬头看，才刚刚看到了长征，所以就感觉啊，这个展览真的是非常引人入胜。整个展览非常的丰富，从这个展览中能得到很多的收获。 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党中央在今年年初做出重大决策，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在今年2月20号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党史学习教育讲授了第一课，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福建、在广西、在青海、在西藏，今年国内考察的多个地点成为总书记的党史教育课堂。4月25号，习近平总书记到广西考察的第一站就来到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缅怀革命先烈，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舍生忘死的红军将士靠什么？靠他理想信念。对我们下个100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抱有必胜的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我们血战湘江。 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参观者被展出的文物、照片等深深震撼。 看到一些展示，还有演示厅，哎，还是挺震撼的。当年这个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确实是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多的牺牲。这片红色的这个热土也能够激发同志们这个干事创业的热情。 今年七一前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超过9500万名，党的基层组织总数有486万多个。党的工作最坚实的力量支撑在基层，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在基层。在国内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6月7号，总书记在青海考察时，来到西宁市文亭巷社区考察加强基层党建、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 一个地方社区要搞好，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好的基层组织，把社区的各方面啊服务搞周到，把自治性的事情搞好，啊，为了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我们再接再厉。 文亭巷社区党委坚持把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推进新时代幸福社区建设的重心， 依托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小区业委会、物业公司四方联动，进一步延伸社区治理的神经末梢。文婷向社区党委书记刘翠清。 党员认领咱们群众的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还有一些难化解的遗留的一些问题，由党员牵头逐步推进。现在小区里大家经常在群里点赞，让大家觉得自己的居住的小区的环境有所提升。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伟大建党精神，并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成立100年的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吹响了继续前进的嘹亮号角。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近日，我国31个省份今年上半年 GDP 数据全部揭晓，在同比增速和经济总量两项上，湖北和广东分别摘取全国第一，各地强势反弹，经济运行逐渐回归常态。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12.7%， 两年平均增长 5.3%。 各地方统计局数据显示，共有10个省区市上半年同比增速超全国水平，17个省区市两年平均增速跑赢全国。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观察， 我觉得上半年的 GDP 的数据呢，它的增速是超过了市场的预期，而且呢，无论是我们单年度的增速，还是我们两年平均的增速，都显示出中国经济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当中，那么经济的增速呢，也回归了我们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轨道。 具体而言，去年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湖北继续跑步复苏，上半年 GDP 同比增速达 28.5%， 增长 17.5% 的海南列第二位，浙江、北京以 13.4% 的增速并列第三。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虽然各省份增速有快有慢，但都体现了供给和需求两侧同步复苏的态势。 比如像湖北上半年投资增长了 83.6%， 其中民间投资增长了 90.3%， 这个投资十分的活跃，大家对未来充满信心。那么这反映出呢，整体而言我们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疫情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平稳复苏的态势。 在经济总量方面，广东、江苏、山东依然稳稳占据前三强。上半年，广东 GDP 总量达到57226.31亿元，江苏达到55199.63亿元，双双进入50000亿元俱乐部。总体来看，在中国经济整体运行稳中加固的背景下，各地方经济正在强势回补。 决胜东京。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继续进行，中国代表团在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竞技体操男子吊环、举重女子87公斤级、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项目中拿下冠军。总台央广记者前程李行健报道。 在本届东京奥运会射击的最后一个项目男子50米步枪三姿比赛中，以资格赛第二名闯入决赛的中国选手张长虹以466环的优异成绩拿下冠军，并且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张长虹： 可能是因为大赛激发了自己的潜能，平时训练状态没这么好，一个是梦想，一个是信念嘛，有梦想促进了自己，信念给自己力量。 在此前结束的射击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月红获得铜牌。体操赛场，中国选手刘洋、尤浩则包揽了竞技体操男子吊环的金银牌， 这也是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东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体操中心主任缪仲一： 今天两个小伙子真的发挥了非常好的水平，他们俩的难度都是数一数二的难度，刘洋的完成质量也是全场最高分，所以他们是实至名归。 举重女子87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汪周雨以抓举120公斤、挺举150公斤、总成绩270公斤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由中天使和鲍山局组成的中国队则在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中拿下冠军。在此前进行的小组赛中，他们以31秒804的成绩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纪录，这也是继里约奥运会之后，中国队连续第二次在奥运会上拿到该项目的金牌。羽毛球赛上，中国组合陈清晨、贾一凡以0-2不敌印尼组合，收获一枚银牌。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3例，本土病例55例，江苏40例，湖南7例，北京2例，湖北2例，山东、河南、海南、云南各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60例，其中境外输入16例，本土44例，河南28例，湖南11例，江苏2例，湖北2例，北京1例。现有确诊病例1091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6.6952万剂次。 昨天0到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40例，其中南京市11例，扬州市26例，淮安市3例。今天上午，南京、扬州两市分别召开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增病例和医疗救治相关情况。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截至目前，南京市215例确诊病例均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汤山院区治疗，目前所有患者病情平稳。针对14岁以下病例，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专门设立了儿童病区，并实现以家庭为单位整体收治。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锁： 本次儿童的流行病学发病特点主要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性发病，希望家长做好自身和孩子的保护。 8月1号，南京市发布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部分诊疗工作的通告。杨大锁解释说， 南京地区各医院除了通告里特别指明的科室外，其他科室正常门诊，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都是正常接诊。 杨大锁同时介绍，从8月2号起，南京市在9个区的58个街道开展第4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筛查工作。南京疫情发生以来，全市养老机构连夜启动封闭管理，284家养老机构人员3轮核酸结果均为阴性。截至目前，扬州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54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扬州市主城区已启动第2轮大规模核酸检测。目前，扬州市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14个。截至2号上午，江苏已有南京、淮安、扬州、泰州等7个地市57个高速公路收费站出口或入口暂时关闭。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表示， 针对增加的确诊病例，我们广泛动员各种力量，包括国家和省级的专家专业技术力量，市级的流调专班力量和各类的社会力量，深入细致地开展了流调和排查，力争做到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不遗漏一个人。 目前，扬州的高校、大学在校的学生共有11587人，当地教育部门将逐一登记、逐一排查，全面落实各项防控工作。扬州市教育局局长周应华： 我们教育部门会同他们所属的高校，全面的实行校园封闭化管理。 目前已有15个省份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或无症状感染者，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各种变异株仍然在现有疫苗可控的范围之内。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机场等重点场所要做好外防输入。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距离去年7月22号正式启动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已经过去1年，那么疫苗保护力还在吗？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专家组成员邵一鸣表示， 全程免疫后6个月，18到59岁的人群和60岁以上的人群呢， 各类抗体的水平呢，特别是中和抗体水平呢，大概会有 1.4 到 12.4 倍不等的下降。但是抗体水平下降并不表示疫苗的保护力不存在，它降到什么样的水平保护率就会消失，目前还在收集数据进行研究。 邵一鸣说，部分单位开展的加强免疫研究结果显示，全程免疫后6个月到12个月打加强针的话，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中和抗体显著提高。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清华表示，地方政府、民航、边检、海关、交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部门要逐一排查防控措施，特别是入境的交通工具垃圾处置、国际货物的消毒、直接服务保障人员的个人防护等落实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整改。 对入境人员、入境货物和环境有直接接触的这些口岸高风险岗位人员，包括搬运、保洁、检疫、流调问询、采样等等这方面的工作人员，要实施闭环管理，尽量避免与其他人群接触。国际和国内航班的作业工作场所人员一定要固定岗位，避免交叉作业，将境外疫情风险带入国内航班。 本台消息，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特别是7月20号，郑州市遭受特大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相关方面参加，对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进行调查。调查组聘请专家为调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撑。调查组将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全面客观地对灾害应对过程进行调查评估，总结灾害应对经验教训，提出防灾减灾改进措施，对存在失职渎职的行为依法依规予以问责追责。 本台消息，河南省防汛救灾第十场新闻发布会今天下午召开。截至今天12时，河南省共有150个县市区、1663个乡镇、1453.16万人受灾。全省组织紧急避险93.38万人，转移安置最高峰值147.08万人，农作物承灾面积872.3万亩，绝收面积380.2万亩，直接经济损失1142.69亿元。此次特大洪涝灾害共造成河南省302人遇难，50人失踪，其中郑州市遇难292人，失踪47人。特大洪涝灾害发生后，河南省紧急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组织动员各方力量，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目前一共启用了渭河流域的8个蓄滞洪区，蓄滞洪6亿立方米。全省共设置集中安置点374个，集中安置人员7.43万人。截至目前，河南全省铁路、民航、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恢复通行，除郑州地铁和渭河流域蓄滞洪区外，其他公共交通和通信网络基本恢复。除新乡卫辉市外，全省因灾进水的小区已基本抽排水完毕，因灾停工的产业复工复产率达到了94.6%。 近期河南多地遭遇强降雨，畜牧业生产受灾严重，急需开展圈舍消毒和溺亡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日前，农业农村部通过多种渠道帮助受灾地方和养殖场户做好消毒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局长杨振海表示， 按照病死鸡、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的技术规范的要求，因地制宜采取无害化处理、处理厂集中处理、深埋等多种方式及时处理，防止动物疫病的传播和污染环境。截至到7月29日，已处理因灾死亡猪、牛、羊、禽356.2万只，投资目前打捞、收集和无害化处理工作还在有序地进行。 当前，农业农村部已组织相关单位紧急向河南等地调拨动物防疫应急物资，组织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中国兽药协会倡议兽药企业向河南省捐赠防疫物资，特别是消杀用品，支持地方做好防疫工作。杨振海表示， 组织做好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对于抗体水平比较低，就是免疫合格率低于70%的畜禽，及时开展捕免，加强动物疫病监测，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防止动物疫情扩散蔓延，指导养殖场户加强畜禽饲养管理，提高健康水平和抗病力，减少畜禽的发病。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加强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做好中小学晨午检、全学段因病缺勤缺课登记和病因追踪，师生健康状况达到学校防疫要求时方能返校。 八月首个交易日，沪深指数涨幅超过1%，两市个股呈现普涨格局，逾百只个股上涨。上证综指涨1.97%，深证成指涨2.25%，创业板指数涨1.55%。 中国科学院公布了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名单，共191人成为初步候选人。本次增选中，公布推荐院士的姓名或推荐渠道，以强化院士的推荐责任。 国内首个以冬奥会为主题的冰雪博物馆——张家口崇礼华侨冰雪博物馆主体结构日前完工，进入装饰装修阶段。该项目是2022年冬奥会期间重要保障工程。 我国自主研制的首台建筑构件装配机器人今天在江苏南通制造基地下线，填补了我国装配式建筑施工装备领域的一项空白。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8月2号，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界卫生组织秘书处提交联合声明，强调面对新冠病毒对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加强抗疫合作，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联合声明认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病毒没有国界，不分种族，国际社会只有形成合力才能战而胜之。病毒溯源是严肃的科学问题，应由全球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合作进行研究，基于事实和证据得出科学结论。联合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世界各国的共同义务，世卫组织秘书处单方面提出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计划不符合世卫大会决议要求，未同成员国充分协商，也未全面反映全球溯源研究最新成果，不利于指导全球溯源合作继续深入推进。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同成员国开展合作，充分考虑不断出现的新的科学证据，充分采纳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的相关建议，支持医学专家和科研人员本着专业精神，在多国多地全面展开病毒溯源工作，为预防下一次大流行提供必要经验借鉴。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各种政治化、标签化、污名化的企图，反对政治因素和政治操弄干扰研究进程和国际抗疫合作。联合声明赞赏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积极提供疫苗，为全球抗疫合作做出重要贡献，呼吁有能力国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积，坚决反对疫苗民族主义，弥补全球免疫鸿沟，筑牢国际防疫屏障。联合声明呼吁各国政党和组织肩负着增进民众福祉、促进国家发展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重任，要积极促进抗疫国际合作、政策协调、行动配合，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8月2号11时21分，美国累计新冋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5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1万例。随着具有强传染性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在全美各地传播，美国今年夏天正面临着疫情数据的激增。总台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恶化， 美国疾控中心数据显示，7月30号全美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数达到101,171例，这是继上一次，也就是2月6号单日新增病例数超10万后，近6个月以来再次刷新记录。据美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2号报道，在疫情严重的佛罗里达州，8月1号新冠肺炎住院病例人数达到10,207人，超过去年7月时10,170人的最高纪录。目前，佛州多所医院人满为患，不得不在走廊放置病床，而且住院病例的年龄有变小的趋势，儿童数量在上涨。美国佛罗里达州护士劳伦·希勒说：“ 现在的情况就像去年12月到今年1月疫情最高峰时那样，我们又回到了起点，医院内非常忙碌。” 日本8月1号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177例，连续4天超过万例。从8月2号起，神奈川、埼玉、千叶、大阪等4个府县再度进入紧急状态。东京奥组委当地时间8月2号通报称，新增17名奥运会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自7月1号以来，东京奥组委累计已通报276名奥运相关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近日，印度民众开始不断前往宗教城市瓦伦纳西聚集，在瓦伦纳西街头人流如织，庙宇前排队的信众也没有佩戴口罩，而且是人贴人排队，引发印度媒体普遍关注。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8月2号，阿富汗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阿安全部队与塔利班在坎大哈、赫拉特等10几个省份发生冲突，共打死455名，打伤232名塔利班成员，并销毁了塔利班的大量武器弹药和不同类型的地雷炸弹。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1号晚呼吁韩国取消定于8月举行的韩美联合军演，并说朝韩首脑会晤暂时不可能举行。 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当地时间8月2号批评美国海军司令此前关于黑海的言论。格鲁什科说，美国海军司令在黑海发表的声明极其危险，试图将挑起局势升级的责任转嫁他国。近年来，北约不断加强在黑海水域的活动，频繁派海军舰只进入黑海水域，其侦察机、无人机等抵近俄罗斯边界飞行的次数越来越多。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号颁布总统令，授权现总理侯赛因·阿尔努斯组建新内阁。5月27号，巴沙尔在叙总统选举中以95.1%的得票率获胜，成功连任。7月17号，巴沙尔宣誓就职。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1号否认伊朗对以色列公司管理的邮轮实施袭击，他表示，以色列必须停止有关伊朗袭击邮轮的虚假指控。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和米佐拉姆邦上周爆发边界冲突，并导致6人死亡。印度政府高级官员8月1号宣布，将通过卫星测绘手段划定边界，并解决此类争端。 据德国媒体消息，德国检方日前提起诉讼，指控一名现年100岁的男子曾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以警卫身份协助杀害3500余人。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舒心，主播子文、张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Having doubts, maybe you forgot what it's all about. Dip, dip, dip, dip. Let me tell you it. Don't you know that I got your back? It's written in my face, baby, that's a fact. Dip, dip, dip, dip. Baby, that's a fact. Ups and downs, lost and found. Just let go.We're gonna be fine. When you make up your mind. Whenever you got the time. Call me up and say you're mine. Take a walk on the sunny side. No, it's never too late for you to feel alright.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ip.